南朝鲜傀儡统治集团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后，15号去其部署地点庆尚北道新州郡而遭受了痛击。那天上午，委国务总理和国防部长官到新州郡政府大楼去，要举行说明会，以平息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的抗议舆论。可是当地居民向他们扔鸡蛋和水瓶表示了抗议。他们被包围6.5小时以后，急忙乘直升飞机逃往首尔。